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2集《丑事二》。果然，沈老夫人这番话说完，顿时便博得众人好感。 哎呦，不愧是世家大族啊，真是敢做敢当呢。 若是这样的话，那金家小姐的下半辈子也算是有个依靠了。 沈家家风端正，果然是真的，沈老夫人选择真是明智。 没想到沈老夫人还有这般气度。 一半是称赞沈老夫人知错就补救，一半是可怜金楚楚莫名其妙遭此横灾。至于沈秋，便几乎不约而同地被众人刻画成了不知廉耻的色狼。正在此时，便听得外头一阵匆忙的惊呼声。 楚楚，楚楚！ 抬眼看去，沈庙吩咐的人终于将沈信一行人叫了过来。不过，这也倒还好，未曾将那些官场上的同僚叫来，只有沈信三兄弟和罗雪燕。走在最前面的却是金冠生，他大踏步朝前，诸位夫人见了他，皆是为他让了个道。金冠生站在门前并不进去，只是呆呆地看着门里，仿佛如遭雷击。 怎么回事？ 罗雪燕急道。陈若秋抹了把眼泪说道， 大嫂莫要急，此事也不怪秋儿，都是喝酒误事。 来的路上，沈贵和沈万已经听说了此事，沈贵巴不得沈信倒霉，立刻做出一副惭愧的姿态。 都怪我不好，秋儿喝酒的时候我该拦着，若不是他喝醉了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？ 二哥不要自责了。 沈万叹息道， 哎，出这事谁都不想，还是想想眼下如何。 还能如何？ 金冠生双眼通红。 我妹妹好端端的来到此处，却被人图谋污了清白，自然要给个说法。 你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儿！ 沈信一听就火了。 沈秋那臭小子老子看着长大的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 不错。 罗雪燕冷笑一声。 哼，金楚楚又不是什么国色天香，秋儿在边关的时候，多少大人想将姑娘嫁给他，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比金楚楚生的好看。为了个金楚楚搭上前程，秋儿是不是傻啊？ 沈信本就是在战场上杀敌的狠角色，软硬不吃。罗雪燕更是泼辣，说话都不会婉转的，一番话直说的金冠生脸色发白。至于沈老夫人，这回真是给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不过想想他们说的也有道理，金楚楚的姿色虽说不错，却也不到什么世间罕有的地步。金冠生说图谋，实在是有些过了。沈妙有些想笑，前生沈信和罗雪燕也是这般护着沈秋的，可惜金楚楚之前毫无心机的模样众人都是知道的，而那时候众目睽睽之下还能说什么，只能忍灾。沈老夫人叫了这么多京中贵夫人过来作证，无非就是让沈秋没有退路。 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怎么狡辩？ 金冠生怒道。 难道我妹妹一个弱女子还能强迫沈秋？我原以为沈秋是个君子，不曾想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要报官。 报官，那可就是从家务事到所有人都知道的大事了。沈老夫人怒道。 够了。 接着她对着金冠生柔声道， 冠生，你是我侄孙，这些日子我待你怎么样你也是知道的。楚楚这丫头我喜欢的紧，让她受委屈别人同意我还不同意呢。放心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老大家的。 沈老夫人话锋一转，又对着沈信怒道， 这件事情本就是秋儿有错在先，你爹从前是怎么教你的？ 沈家人做事顶天立地，坏了人家姑娘的清白就要对人家负责。秋儿做了这等事情，必须取了楚楚，待她好一辈子。 沈家人顶天立地，是沈老将军从前对沈信耳提面命的。若是从前，沈信便是碍着沈老夫人的面子，今日也会将这个哑巴亏给吃掉。可是今年回定京城，同沈老夫人之间的局域越来越深，此刻听到这话，再看看沈老夫人的面容，竟然觉得说不出的虚伪可恨，心中无名火起。沈信怒道： 我说过了，秋儿不可能做这种事。 可是 却是一直躲在后面无人注意到的沈东陵突然开口道： 为什么都没进去看，就说里面的人是大哥呢？大哥真的在里面吗？ 此话一出，众人都呆了一呆。不错呀，里面的人真的是沈秋吗？从开始到现在，一直都没有人进去瞧一眼，便是能瞧见的，也只是两具重叠在一起的身子。其实，诸位夫人心中都大体明白几分，这事儿水深得很。说是酒醉后的误会，大约也是被人算计的。不过既然都算计到了这份上，沈秋也只有自认倒霉。陈若秋笑道： 东陵说的什么话，只有秋儿醉酒离席了，不然还有谁呢？ 还有二哥呀。沈妙轻飘飘地开口道：为什么二哥也不见了呢？为什么就只有我大哥要负责呢？ 妹妹，你说的是什么负责？ 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响起，陈若秋脑子一炸，众人皆是回头看去，不远处沈秋衣衫清爽，身边站着冯安宁，正有些疑惑地看着众人。 安宁。 冯夫人吓了一跳，连忙过去将她拉走斥责： 你怎么到处乱跑啊？ 啊，我去净房回头迷路了。 冯安宁很是无辜， 绕了许久都出不来，恰好遇着沈家大哥，沈家大哥就带我过来，出什么事了？ 沈信和罗雪燕只怔了片刻，沈信便笑了起来，那笑容听在众人耳中很有几分得意。沈秋好端端的在这儿呢，那里面的人又是谁呢？沈妙微微一笑，看也看够了，来人，让我们看看清楚，要负责的人到底是谁。沈老夫人想要阻拦已经晚了，罗雪燕身边的婢子都是孔武有力的，还不等陈若秋发话，自己先冲了进去。他们的动作太大，众人还未反应过来，却是听得里头呻吟一声，两个婢子已经架着那男子往众人面前看去。 回夫人，是二少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